少残酒，试问却两人却都还当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胡夏和郁可唯对唱的一首新歌，叫做《知否知否》。这首歌曲是当下正在热播的一出戏，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主演赵丽颖、冯绍峰。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看了一集，从演员阵容、编剧到导演，再到制片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场大的制作，所以特别提醒各位，有空想要追剧的话，倒不妨追追这出戏。这部剧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同名小说，用我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又是一出穿越剧。不过总的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励志的故事，是一个女性奋斗的传奇，所以特别推荐给各位。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看了一集，我觉得整部影片在看完一集之后最最吸引我的就是片头悠悠古风配乐响起，它所展开的是一幅水墨丹青，正如这出戏的编剧所解读的一句话，飘零于天地的一抹红最终会有它的归宿。记得这出戏的名字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相信比较喜欢读古诗词的一些朋友立马会想起李清照的如梦令，对，这句话就出自于这首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解释过来的意思就是，昨天的雨虽然有一些稀疏，但是风却一直吹着不停。我酣睡一晚，然后醒来之后感觉昨天的酒意仍然没有消散，于是问正在卷帘的侍女外面的情况如何，她说海棠花依旧和昨天一样。你可知道，你可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总的来说，一提到李清照，再说到她的诗词，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悲伤，所以想在这个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跟你继续来分享根据李清照的《一剪梅》改编而来的安文所演唱的《月满西楼》。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听。这首歌也叫《月满西楼》，不过是刘家昌在1968年所演唱的一首老歌。 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是胭脂出头。我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西月借殷勤相守，我让月儿良辰美景，似这般的绸缪，但愿那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花开时候，露是胭脂出头，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月照满西楼，西月借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流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的绸缪，但愿那花长好，月长圆，人很长久。 听到的是1968年刘家昌为琼瑶的电影《月满西楼》作曲，算是他创作给自己的第一首主题曲《月满西楼》。而那个时期的刘家昌还不是大师，也不是大家，所以这首歌最初的原唱主唱是张明丽，男生主唱叫做夏欣。所以如今回头算一算，刘家昌自己演唱的这个版本也算是翻唱了，而后期翻唱的版本就多了，我们知道的有邓丽君、蔡琴、有费玉清，还有高胜美。可是今天我坐在这里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听来听去还是觉得刘家昌的版本更有味道。这个版本的编曲叫做翁清溪，早期刘家昌的很多作品大半都是他为其编曲。1969年，在刘家昌出道3年左右的时间，他就很大胆地开始尝试做电影导演。遗憾的是，他的第一部电影的制片人是李敖，因为是李敖，所以那部影片没有过审。1970年，他就凭借着《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创下了百万唱片销售记录。后来他与琼瑶合作，为琼瑶的电影写电影插曲和配乐。我在 前一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说过，有空我要跟你好好的来说一说，听一听刘家昌的音乐作品。说实话，我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不想过多的像介绍人物传记、介绍一个人物历史一样，每个年份说一件事情。我只是想把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拿来跟你一起分享，把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曲拿出来和各位来听一听。而今天我们在听这些老歌的时候，或许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奈何往事如烟，庆幸歌声似酒。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好妹妹乐队所翻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听完这首《往事只能回味》之后，我想回过头跟你继续聊一下刘家昌。他出生在1943年4月13号，出生在哈尔滨，祖籍山东，是咱们中国的流行音乐作曲家、歌手、电影导演及演员、音乐教父。在过去的50多年音乐生涯当中，他一共创造了2500多首歌。有多少人唱过他的歌呢？有雅、姚苏荣、邓丽君、罗世峰、林淑荣、江蕙、千百惠、凤飞飞、费玉清、刘文正、高凌风、欧阳菲菲、珍妮、王倩玉等等歌手都有唱过他的音乐作品，同时他还指导过100多部电影。 有人说刘家昌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老顽童，而容祖儿回忆他帮自己制作专辑的过程，这样评价他，说他在音乐上是有一点固执的老头，他会说不行再来，好你再来一次，结果他又说不行再来，你又再来一次，然后你觉得 OK 了，他会继续说不行再来，就这样。他自己心里有评定的标准，在音乐上完全都要按照他的标准来。楚原说刘家昌是这样的一句话，说没有骗你，大概一个小时眼看着这位天才中的天才从容不迫，额上连一滴汗珠都没有，就能够把自己手上十几首歌给弄好了。其实楚原所评价的这种状态真的是轻描淡写，我想每一个天才的背后都应该在人后有一段不被人知的努力的过程吧。在他众多的2500多首的音乐作品当中，我最爱的是他自己所演唱的那首《小丑》。我觉得当下的年轻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可能是因为刘德华主演的那一部《解救吾先生》，因为这首歌曲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一起来听。 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眼泪已涌在笑拥里，启幕式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式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心酸化作喜悦呈现给你，掌声在欢呼之中响起，笑容里，启幕式欢乐送到你眼前，落幕式孤独留给自己，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痛苦，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

在这首《一帘幽梦》当中有这一段歌词，我一直非常喜欢。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窗外根深露重，今夜落花沉重。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重。刘家昌的词曲，说老实话，总有一种说不清也道不明的味道，可是无人可以替代，而且永远都不过时。不管后来到底是谁来翻唱，你总会有一种爱不释手的感觉，只要曲调一出，随即便可以跟着哼来。这便是刘家昌。听到的是1996年许茹芸帮琼瑶当时所拍的电视剧《一帘幽梦》所演唱的版本。其实要追溯这首歌的原唱，一定要追溯到1974年琼瑶最早拍这部戏的电影版《一帘幽梦》，当时的原唱叫做萧丽珠。我年代太过久远，我实在找不到那个版本。再后来很多人翻唱这首歌，我们最熟悉的也是大家公认的最精彩最迷人的版本，当属刚刚听到的许茹芸的版本。而后我听过高胜美的版本，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版本很特别，费玉清也翻唱过这首歌。说到刘家昌，费玉清尊称他是自己音乐生涯的伯乐，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费玉清在当年1978年跟刘家昌合作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窗外》。 窗外梅花开，雪花缓缓飘来，寒风阵阵吹，有你在我身边，不怕寒冷冬天，温暖在我心田，等冰雪融化了，春天跟着来，待满山花儿盛开，幸福就与你同在。窗外梅花开，阵阵吹，有你在我身边，不怕寒冷冬天，温暖在我心田，等冰雪融化了，春天跟着来，待满山花儿盛开，幸福就与你同在。 听到的是1978年费玉清和刘家昌合作的音乐作品，叫做《窗外》。40年过去了，回头去听这首老歌，你惊讶地发现，40年费玉清的风格好像没有太多的变化。你不得不感慨，他真的是歌坛常青树，相当的惊艳。不过遗憾的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秋天，费玉清宣布了他将于2019年自己的巡回演唱会结束之后正式退出演艺圈。我记得在他宣布不久的节目当中，我特别读了他自己亲笔所写的那封信。他在信里说，当父母都去世之后，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宿，没有了他们的关注和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觉更加的孤独，而掌声也弥补不了我的失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费玉清和好妹妹乐队在金曲捞那档节目当中所对唱的屋檐下的思念。 云朵漂泊，脚步很寂寞，残月如昨，身影很单薄，却没有一双手再送来温暖，梦中怎么游荡。 已落，我也跟随坠落，你是否也在牵挂着我？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费玉清所演唱的《晚安曲》。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送走这匆匆的一天，值得怀念的请你珍藏，应该忘记的莫再留恋，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崭新的明天，把我那美好的前程，珍惜你锦绣的人生，愿你走进甜甜梦乡。 在听这首晚安曲的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收音机前会不会有一些朋友，每每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曾经生活的那个城市，有那么样的一家与众不同的商场，在结束全天的营业的时候，选择的歌曲不是那首《萨克斯回家》，而是这首晚安曲。我当年生活在南京，就有那么一家与众不同的商场，结束全天的营业，真的就选了这首晚安曲。我每一次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家商场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旋律和这样的歌声，我就会觉得特别温暖和贴心，以至于我后来做了电台主持人，而且还主持过一段深夜情感类节目，就真的也用了这首歌做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档节目的结束曲。不知道收音前的你会不会跟我有过那样的一段共同的记忆。我们再回过头去说费玉清。费玉清真的不算是一炮而红的歌手，早期他在海山唱片所发行的几张专辑真的没有让他一炮而红，他真正走红的音乐应该就是这首晚安曲，后来这首歌曲就成了他的保留曲目，几乎每一场演唱会每一次表演可能都会唱这首歌。而且据他自己说，这首歌在很多年前台湾地区只有三家电视台的时候，其中就有一家电视台在每天收播的时候播放这首歌。收播是什么意思？就是结束前天的节目的时候会播这首歌。1974年，费玉清虽然参加了歌唱比赛而且拿了奖，但是他还经过了好几年的辛苦的歌厅生涯，而那个时期他的姐姐已经是非常红的歌星了。有一次他的姐姐就带着他去找刘家昌说，哎，老师你听听看我的弟弟，他想唱歌，你觉得他是不是这块料？刘家昌当时就说，啊，那进去吧，就让他到录音棚去录两句，也就进去唱了两句，刘家昌就让他出来了。当时他的姐姐反应就说，怎么没看上嘛，啊，老师再给一次机会吧。其实当时刘家昌听了两句之后就觉得，哎，不错，这个条件很特别，然后就示意唱片公司，这个人我要了，你们签吧。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从1974年他参加比赛，在歌厅去唱歌的那段时间，就算是他在学习的一个过程。而后他的姐姐帮他一把，算是机会来了，他有准备也就抓住了。可是我想内地的朋友对费玉清最熟的或许是这首《一剪梅》。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小小天地一片苍茫，一剑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听这首《一剪梅》的时候，就在想收音机前到底有多少人有看过当年所热播的那一部同名电视剧。如果有看过现在还有一些记忆的话，少说你现在应该是在35周岁以上了吧。当年央视引进这部剧的时候是1988年，而这部剧在台湾地区首播是1984年，主演是寇世勋、沈海荣。单单听这个主演的名字，你就可以判定啊、哦，好老的戏。不过有的时候好像音乐的魅力要比故事的魅力来得更猛烈一点，因为有很多故事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渐渐地忘掉了，如果没有翻拍的话，可是音乐会一直被流传下来。比如说这首《一剪梅》，当然也会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我知道这首歌不是因为费玉清，而是因为《夏洛特烦恼》，这是现在比较年轻的孩子的想法。但是对于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喜欢小哥的歌声的朋友来说，小哥的《一剪梅》还是相当精彩的。现在算一算，费玉清出道已经45年了，可以说是留下无数的经典，所以他被称之为歌坛的常青树。遗憾的是，他在刚刚过去的秋天宣布要退出歌坛。他的经纪人西音女士说，小哥隐退的想法其实酝酿很久了，他唱了几十年的歌，想要过无牵无挂的生活。虽然我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十分不舍，但是我还是想祝福他后半生能像他的那封信的结尾那句话一样，但使愿无违。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是相思比梦长，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纷纷红尘扰扰，岁月用风霜把泪深藏，茫茫天涯走遍寂寞心酸，时光流转，再没有青春能换沧桑，默默擦肩而去也已阑珊。人生如萍，聚散无常，何须朝朝暮暮盼望，燕子回时还长，人海浮沉随波逐浪，各自风风雨雨几番，别问归航，把秋水望穿，那相思比梦还长。